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十一黄金周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动一静的来过这个假期。那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动起来啊，出去玩去。今天玩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宏大，然后可能呢耗费的时间，你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你需要做的功课可能也会比较多，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他是小红书博主子轩，欢迎子轩。来，子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这个十一黄金周非常高兴啊，能在这儿和夏冰一起带着大家玩。 今天邀请到子轩呢，是因为我们要来刷一下北京现在大热门的环球影城了啊。虽然我还没有去过，但是呢，因为子轩在试营业的期间就已经去打过这个卡了啊，然后呢还写了非常详细的攻略。我在这个攻略里看到了很多帮助大家避坑的啊，帮助大家去种草的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所以子轩呢今天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先去探探路啊。子轩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在9月8号它试运营的第二周去的。 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人流量的情况。 我的天哪，9月8号的人流量可是出了名的大。 出了名的大，为什么？ 对，他那天正好是交通压力测试，所以大概据说是放进去30000多的游客，所以整个项目上排队的压力啊，包括周边停车的压力啊，都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对于十一来说非常有参考价值， 没错， 因为十一的人只可能比那个更多。 对，是这样的。 子轩是一个电影迷吗？ 对，我是非常，尤其是像环球影城这里面这些，比如说《哈利波特》呀，这是陪伴着我，是90后嘛，这是陪伴着我长大的一个电影。然后像《侏罗纪》，然后《变形金刚》，它很好的一个点是，它能让你置身在这个电影当中，所以就跟他的自己的那个宣传词写的似的，大片在此成真。 环球影城我们已经期待了好多年了，但是对于从来没有去过环球影城的小伙伴来说，可能对于这个环球影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公园，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一个就游玩的地方，可能还是比较模糊的。子轩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园，又是有主题的。 对，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你传统意义上的大型游乐园，比如说它也有过山车，也有这种骑乘类的体验，然后也会有我们小时候在游乐园坐的那种，哎呀，转圈的那个 旋转木马吗？ 对对对，旋转木马。然后呢，它更多的是它把一些它的电影主题，比如说我们的功夫熊猫、哈利波特这些融入到了它的游乐设施当中。你比如说哈利波特吧，然后他那个骑乘项目呢，你就坐在里面，他会有对应的这个哈利波特的场景，给你一个这种5D 的体验，让你觉得你自己就置身在那个电影当中。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想的，说哎呀，如果我可以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或者一员就好了。他其实你在游玩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追求的就是一个身临其境，然后我们有了电影之后，现在又在反推到在现实生活中再做一个电影的场景，这其实就是让人更加的身临其境。 是的，是的。 那在去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 去之前我真的是做了两周的攻略。 做了两周的攻略。 对，我先是每天，据说那天排队会非常时间非常长，我就每天在小程序上在定，就是定点儿去观测它的时间排队的人流量，去看我自己喜欢的那些项目什么时候是排队高峰期，什么时候是低谷期，要筹划一下什么时候去玩最好。然后还看了很多其他博主之前比如说内测的时候一些攻略，什么项目值得玩啊，比如说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园内的餐厅哪些评分比较高，去吃什么打卡什么，这些都是详细的做了一些攻略的。 那今天要把这些都跟我们就是非常彻底的分享一下，因为很多大家可能现在种草已久，有些人要准备去了，有些人可能还有点犹豫啊。子萱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一天你的体验吧。 那天我的体验其实非常的棒，本来说是一天游玩非常的累嘛，但是其实还是回味无穷。我那天早上，你知道在很多天前你就看到小红书上呀，各种公众号上呀，都在说排队要趁早，然后呢我早上8点钟就大概到了环球影城的位置，它是9点钟开园，然后我下了地铁之后我就开始跑，我说哎，那我早一点去到门口排队吧。 这么拼？ 对，我就开始跑，结果我一开始跑，旁边的大姐本来走的不紧不慢，她也开始跑了起来。 你带动起来了那天所有去环球影城的人内卷和焦虑的心理。 特别的内卷，我就一路狂奔，奔到她那个检票口门口，然后发现已经有不少的人在排队了。那时候是早上8点10分左右吧，但是呢我看这几天新的攻略出来都建议早上大家6点多去排队，真的是吓坏我了。 太夸张了， 太内卷了。 太内卷了。 对，我入园之后就直接冲向了哈利波特，因为它其实真的是全天的一个大热门。如果你入园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去玩，那这一天排队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然后我到哈利波特的时候，它其实排队还不是很长，我大概它那个队你没有说固定的站在那儿一直在排，它是一直在往前行进的，所以就觉得好像时间还不是那么久，大概有半个小时就进到了项目里。但是当我们玩完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队已经排到了园区，它那个哈利波特的园区外。 就是每一个电影主题其实进这个园区还是需要排队的。 进这个园区其实不需要排队，进园区的项目是需要排队的。 哈利波特这个整个这个主题里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项目是哪些？ 那必须就是他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它是一个5D 的一个骑乘类体验，相当于你是坐了一个小的，也不像是过山车吧，是一个小的类似于那种悬挂式的小车，然后你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哈利波特的场景播放给你，然后有一些他们所建的造的那种景，然后会带你进入那个电影的整个故事情节。 因为在哈利波特电影里边是有一种运动是叫魁地奇，是吗？ 对，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做那个扫把的感觉？ 对，你会有一种骑扫把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这个跟着猫头鹰一起在空中飞翔的感觉。 像是你骑着扫把在跟哈利波特去进行一场魁地奇比赛，因为它后面是有，哎呀，这就有点剧透了。 没关系， 它后面是有那个魁地奇比赛的场景的，然后它会，你的那个飞行器会跟着哈利波特的那个扫帚一起上下的这么去飞行。你会觉得你真的是身临一场魁地奇比赛。 5D 的体验就是说，因为我知道 4D 是比 3D 更升级嘛，它有了声音，有了味道，有了风速。那 5D 呢？ 更多的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体验，其实你的身体的沉浸感，比如说它在坠落的这个失重感呀，然后你起飞的这些感觉呀，你在 4D 它其中有一些 4D 的项目你可以有一个对比， 4D 的项目它很多是在原地的，但是 5D 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动态在里面。 我看很多朋友圈的这个小伙伴们 PO 的照片啊，都是在这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就是魔法小镇里。据说这个小镇里的那个很多细节做得很棒，是不是？ 对，包括它里面的酒吧，然后它的那个魔杖店，那都是在电影原著里能够看到的，它的街角啊，包括它的那些建筑都是 橱窗， 对，那些橱窗它基本上都是电影还原过来的，所以你在走在里面就觉得，哎，我今天好像真的是个魔法师。 说到这个魔法师啊，为什么我在那么多小伙伴的朋友圈里面都看到他们穿着哈利波特的袍子，拿着魔杖，然后完全是以一个 cosplay 的状态去环球影城的，就是那边会提供这些装备吗？ 嗯，装备是会提供的。其实我也是穿着袍子去的。 嗯，看到照片了。 对，不过我的袍子是我自带的。我当时是几年前去日本的环球影城的时候买的，然后带回来，这次我就说穿着去吧。然后其实你穿着袍子和魔杖一起去的时候，你到那个世界里就有一种自己是魔法师的感觉。 嗯， 而且呢，这穿着袍子你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福利，非常的好。进到园区之后，我一大早去，然后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我打招呼说，哎呀，巫师你好，欢迎回到学校。我当时那一刻就有一种，哎，我真的是一个巫师被迎接回来的感觉。 嗯，这些天也刷到了很多的视频啊，就是说整个北京环球影城的这种服务， 嗯， 它的这种，其实它的服务是配套它的这种沉浸感的。 嗯， 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变形金刚也会说话， 嗯， 就是还是话痨， 对对对， 就是就包括你看你穿着袍子进去，大家会以一个非常平常的， 嗯， 然后这种迎接你的方式说欢迎回到学校，是吧？ 嗯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服务人员也是有一整套的这种沉浸化服务体验的。 是的是的，而且不单单是你在哈利波特区你穿着巫师袍会觉得自己被当做一个巫师沉浸在其中，你到了其他的园区，包括我去玩变形金刚的时候，出来之后工作人员说，哎，巫师你今天玩得高兴吗？祝你今天玩得快乐。 嗯， 我就觉得，哎，好像我在这个世界里会一直是保持着这个身份的。 嗯，就感觉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大型沉浸式的一个叫什么呢， 身份体验。 对，身份体验，或者说有点像那个我们玩密室逃脱的时候，就是你每个人有一个身份。 嗯，是的是的。 嗯，而且可以一直贯穿到整个你游玩的这一天。 对对对。 哈利波特这个主题还有什么不能错过的吗？ 哈利波特呀，其实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他的城堡里做的是非常好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呢？ 嗯，看过。 嗯，他的那个学校里所有的会动的壁画呀什么的，它都在城堡里进行了还原，所以当我们在进到城堡里排这个项目的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墙上那些壁画它是会动的，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面之前我们所见过的那些人物，那些壁画它都是在跟你说话的，你就真的是觉得，哎，我好像今天入学了，第一次见到这些会动的壁画， 就霍格沃兹学校里边的那些老古董。 嗯，是的。 嗯， 对。 哈利波特这个区域大概要刷多久？ 其实哈利波特这个区我是进门进园入园之后先去刷了他的大热门禁忌之旅，之后呢我就去刷别的项目了，因为我观测到他其他的项目其实排队没有很久。哈利波特里面呢，你主要的项目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这个禁忌之旅，一个是鹰马飞行。鹰马飞行呢是一个小型的过山车，我觉得像我这种不敢坐大过山车的人， 嗯， 它不是园区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霸天虎过山车吗？那个我看了看，我是不敢坐的。 嗯， 但是鹰马飞行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不敢坐大型过山车的人去尝试一下过山车的快乐。 嗯 嗯，据说鹰马飞行到最高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哈利波特整个园区非常美的风景，但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我上到了鹰马飞行之后，整个车我觉得就是我的尖叫声是最大的，一直在嚎叫，虽然也睁着眼，但是我没有心情看风景。 所以就是这个小型的过山车其实也是惊险刺激程度也是足够的。 对，而且它做得非常好的是，嗯，他的那个鹰马因为是哈利波特中海格他所养的有饲养的一只动物嘛，他在那个过山车周围就做了鹰马的这个形象，然后还配了声音，包括你在排队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海格的小屋和他的摩托车，你就觉得，哎，我这是要进禁忌森林真的去看一看鹰马了。 嗯，就是那只会飞的马吗？ 嗯嗯，对。 嗯，那接下来你刷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嗯，接下来因为侏罗纪它就在哈利波特的隔壁， 然后我们从哈利波特出来之后就去了侏罗纪。侏罗纪我们去的时候是去了它的那个侏罗纪世界大冒险，因为它其中在试运营阶段，它另外一个项目叫飞跃侏罗纪还没有开放，所以整个园区其实就那游玩类的就那一个项目吧。嗯，然后侏罗纪 也是一个带有就声光电体验的吗？ 嗯，对，它里面会有一些大恐龙在追你。 嗯，好像还挺恐怖的。 是挺恐怖的，它那些恐龙做得很逼真，而且会有恐龙的口水喷到你的脸上。我当时就非常的害怕。但是我因为以前去过大阪的那个环球影城嘛，它也是有一个侏罗纪的主题，我就想因为哈利波特和大阪其实是一样的，那我就在想，我说哎，侏罗纪会不会也是一样的，进去也是大恐龙追，因为大阪的那个侏罗纪大冒险它是一个激流勇进，你在其中，它是一个小船在行进，然后到一定的地方呢，你发现有一只大恐龙一张嘴你就从那个水里掉下去了，相当于就很像你从恐龙的嘴里掉了进去，有一种被它吃掉的感觉。 嗯， 我就一直惴惴不安地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那段我还挺害怕的。本来被恐龙追我就很害怕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期待着掉下去的那一刻，哎，结果很平稳。 哦，所以北京的环球影城对于这块的就是这个侏罗纪的设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游玩项目？ 嗯，侏罗纪的项目其实也很像哈利波特。嗯，他也是做了一些恐龙，然后有一些这种画面，电影画面让你沉浸在其中，你是坐着他们的一个也是一个像小车类的一个交通工具吧，你坐着这个交通工具进到那个侏罗纪世界，他给你的一种感觉像是你自己去到侏罗纪公园里玩的一种感觉。突然间哎，就发生意外了，就有霸王龙开始追你。 嗯，像一个小火车吗？ 嗯，类似。 嗯， 对， 所以其实侏罗纪我们是环球影城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主题了啊。 嗯，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是非常有特点， 对， 像这个远古时代的这种丛林啊， 嗯， 包括恐龙啊，沉浸感也会非常的好。 嗯， 你觉得环球影城这块它做的这个绿化的整个的体验沉浸感怎么样？ 嗯，白天去的时候其实不觉得什么，白天去的时候就还是觉得普普通通，但是晚上去的时候侏罗纪的氛围非常的好。 哦， 它的那个大门上会燃起两个火把，然后你进到侏罗纪里面，因为天已经黑了，然后有一些树林，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恐龙会出现。 嗯，所以必须这个时间很重要啊。那这个主题其实是可以在你快要离园之前再去刷的。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它的排队很多时候是在户外的。嗯，所以你在快离园的时候去刷还会稍稍凉爽一点。 嗯， 嗯，不过我是和我先生一起去的嘛，他男孩子一般都是恐龙迷。 嗯， 就本来说哎，我们第一个就去侏罗纪好不好，我想去看恐龙，然后结果呢我们去的时候有点早，它的侏罗纪那块没有开，所以我们就先去了哈利波特。 嗯，侏罗纪、哈利波特，这应该是环球影城里边比较大的两个主题了啊。 嗯， 沉浸感也是非常强的。有没有一些就是你看你去过大阪的这个环球影城， 嗯， 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有没有一些就是你觉得在北京来讲比较有特色的？ 嗯，北京其实项目上来说最有特色的就是功夫熊猫。 嗯， 但是整体上来说最有特色的是讲中文。 讲中文。 对，因为我当时去大阪环球影城的时候，它的每一个环球影城应该说的都是当地语言。 嗯， 所以大阪的环球影城所有的项目它都说日语。 嗯， 我当时比如说去玩哈利波特的时候还好，这是看过的电影，你大概知道它在干什么，但是去玩什么蜘蛛侠这类我没有很认真看过电影的，我就觉得哎，他在干什么啊，飞来飞去，好的，然后出去了。但是 按道理来说环球影城应该是有双语吧。 嗯，没 有的， 没有啊。 对，所以我在大阪整个就非常的迷茫。 所以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也都是中文， 对，都是中文，包括他的一些演出，有外籍演员的演出，他有些是中英文，然后有一些就是外籍演员也在说中文，虽然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吧。 嗯，我听说就是因为环球影城里的这个排队啊，它还有一个 VIP 通道， 嗯， 就是你可以买一个通票，对吧？ 嗯、对。 你建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就是快捷通道的票呢？ 我其实是建议的， 嗯， 因为你其实刷项目上，如果花了很多时间在排队上的话，是一种非常消耗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如就买一个，比如说它那个叫优速通，或者去买它的 VIP。嗯，你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些项目都去刷一遍，然后看看，哎，我哪些项目是自己喜欢的，因为很多人他第一次去，他也并不知道哪些项目是自己所喜欢的，然后你可以先快速的刷一遍之后再决定，哎，有些项目我是不是再想二刷。比如说我去的当天，我们去玩完了那个变形金刚火种争夺之后，我们在离园之前又去进行了二刷，因为真的是太快乐了。 哦，所以你们是买了这个优速通的？ 我们没有买优速通，我们在试运营期间它的优速通是没有办法去购买的，所以只能一开始硬着头皮排队。 但是排队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看的， 嗯，对对对， 可以去分享的东西， 对， 所以并不会觉得特别的无聊。 嗯，对对对，它其实排队在后期的时候，当你排进了这个项目的建筑主体里的时候，你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看，可以去，嗯，比如说它在侏罗纪它里面就会做了一些科学实验室的一些场景啊， 嗯， 然后哈利波特有城堡的它那个霍格沃兹学校里的场景，然后变形金刚它会有一个电子屏幕，会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变形金刚的一个就是军队的将军吧，一直在跟你聊天，在讲这个故事背景。他每一个进到项目里去都是有这些场景的设置，让你在排队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的无聊。 嗯， 但是如果是还没有进到项目里的话，还是比较无聊的。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 嗯， 然后呢，手机一定要充满电。 是的。 因为可能在十一期间，环球影城的人流量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级大，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专门是奔着环球影城来的。因为这两年在环球影城周边其实开了非常多的民宿， 嗯， 还有小型的酒店， 嗯， 都是为了以后世界各地或者，嗯，对吧，各地的这个游客来刷北京的这个，来刷这个北京知名的打卡地啊，未来会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我觉得来北京的环球影城一睹它的真容。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子萱想跟我们分享的？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吧，像夏冰刚刚提到手机一定要充满电，其实充满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那天背了三个充电宝去。 这么夸张？ 对，虽然非常的重吧，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你去到环球影城里，首先呢，它进每一个项目之前你都需要去刷健康宝，这就需要你去用到手机，然后呢你在园区里又需要很多的拍照啊录视频啊，这是非常费电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园区里它很难租到充电宝。 哦，就是共享充电宝属于稀缺资源。 对，非常的稀缺。我也是在那两周做攻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提到说园区里没有充电宝可以租，我说哎，那我就带三个吧，虽然非常的重。 嗯， 我去到那儿之后发现真的很难去找这种共享充电宝的地方，所以很庆幸我多带了几个充电宝，因为电量真的消耗的非常的快。 嗯，去环球影城玩，我相信大家可能全程都会拿着手机在拍啊在录啊，对吧？所以非常的费手机费电。 嗯， 这个手机的电量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 嗯， 另外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看身边有很多人带很小的小孩去。 嗯， 这个排队的过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会比较煎熬一点，对不对？ 是的，是的。排队的过程我看很多人会推着自己的宝宝，因为他园区有租那种小给小朋友的小推车，那种婴儿车，你可以推着宝宝，但是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排队只是让他们待在那儿也是很煎熬的一件事。 嗯， 而且很多的项目它都规定孩子必须要在1.2米的身高以上，所以对于太小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不适合去玩耍的。 嗯，对于1.2米以下的小朋友来说，可能你可以去体验的项目就比较少了， 嗯， 你更多的是观看和游览。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小红书的博主子轩一起来分享他去北京环球影城打卡和游玩的经历。来，子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轩。哎，我们又回来了。 刚刚上半个时段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入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然后也分享了两个比较可能大家都会很期待的主题，就是侏罗纪还有哈利波特啊。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几个主题啊。刚才说可能在北京环球影城比较有特色的是功夫熊猫。 对对对，功夫熊猫它里面的布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项目就比较低幼化了， 比较适合小朋友。 对，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它是一个室内的一个项目。它所有的项目都在它搭的那个室内的棚景里，有很好看的花灯，然后做了一些小桥流水。如果你看过功夫熊猫的那个电影，可以看到它电影里的场景，它做的很美的场景放在了这个布景里面。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就拿我来说吧，我就进去拍了拍照，并没有玩它里面的项目，因为实在是比较低幼，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们小时候去游乐场会去玩的那种旋转木马呀，然后 听上去比较像一个儿童乐园。 对对对，是是是。 那小黄人呢？ 小黄人如果你看过电影，喜欢小黄人这个角色，他还是比较好玩的。但是他和功夫熊猫有着一样的问题，就是项目比较低幼化。我觉得整个园区里啊，我最喜欢的项目其实是变形金刚。 哦， 为 什么？ 对，变形金刚，我们一开始去环球影城，大家做攻略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最经典的是《哈利波特》和《侏罗纪》，所以就先去了这两个项目。但是呢，直到我去了第三个变形金刚的项目，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变形金刚，首先啊，喜欢刺激的人，你一进到园区里，它有那个非常著名的霸天虎过山车。我是没有敢坐，但是我那天看有一个博主在问说，哎，我想去坐霸天虎过山车，这个失重感强不强，能不能坐，会不会吓坏我？我就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岂止是失重感强，简直就是全程失重。上车之后发射，我就叫了一声，后来就没有声了，下来整个人都在颤抖。 这个的刺激性可能要比欢乐谷的那个过山车还要厉害。 有可能，但是我没有敢坐。但是我是进了变形金刚之后，直奔了他那个变形金刚争夺火种源的项目。这个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在我们出园的时候，我还去了二刷，所以真的是非常棒，是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个项目。你在这个争夺火种源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说过的，屏幕上会有一个将军一直在给你介绍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会比如说叫大家称大家为北京巢穴部队。 你就有一种哎我们在组队要去执行任务的感觉。而且他说叫北京巢穴部队的时候你就哎有点出息跳戏了。对，然后进到项目里去，他的那个沉浸感是非常好的。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吧，可以说是像侏罗纪和哈利波特，你就感觉诶这好像是十多年前就有的样子。但是变形金刚它非常的棒，你进去之后它会发 3D眼镜 给你，你把眼镜戴好进去之后，我会比较推荐坐在第一排，因为我们两刷都是坐在第一排，体验会非常好。 你在前面的坠落感，然后包括说也没有遮挡，你整个人都会非常好的沉浸在它那个故事当中。它是一个变形金刚两队人在争夺火种源的故事，会把你整个人丢来丢去打来打去，然后会有非常强的，比如说有爆炸，它会就那当有爆炸的时候，它那个炸弹会在你面前直接炸开，会有非常强的热浪向你涌来，体验非常的棒。 也是一个配合5D的一个项目。对对对，我在第一次做的时候跟我们同车的有一个男生，他就沉浸感特别的好，当他当火种员被交给我们的时候，当时擎天柱会说哎把火种员交给你们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好的放心吧交给我们。然后当他们打起来的时候， 完全走心了。对，非常的走心。当你看到汽车人打起来的时候，然后他说哎你不要打我大哥呀，这都是自带戏精的灵魂来的。是的是的，同车有这样一个人，我就完全被带进了故事里。 这个很重要啊，就是第一你可能要对电影非常的了解，第二就是你带着这种对电影的了解，特别入戏， 是的是的。 你需要做的一个准备。 对，是这样的，像我们去环球影城之前，因为我先生他是80后，其实像我90后的话， 就会对哈利波特比较有感情嘛，我们是从小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但是我老公他不是，他就基本上没有看过哈利波特。我说哎那不行啊，你对这个故事完全都不了解。我就强行拉着他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部，看了半集， 先做功课。是的，我说不行， 我得把这个背景故事给你补好了。他在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影不戳他的点啊，好几次他都快睡过去了。我就强行把他拉起来，我说不行不行，你坐好，我给你捏捏肩，你得看。所以你在去环球影城之前，里边的这些项目，包括小黄人啊，包括功夫熊猫啊，如果你没有看这些电影的话，你提前再看一遍或者重温一下，可能对于你去在环球影城里的游玩体验来说会加分的。 嗯，是这样子的，像他其中有一个表演，未来水世界的表演。未来水世界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其实就是非常老的一个电影，我是没有看过的。我们在去之前，我先生他就非常期待，因为这是他那个年代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你们俩是有很严重的代沟，我发现。对，还是有一点的。<笑> 他是非常喜欢未来水世界的这部电影，当他看到说哎环球影城有一个未来水世界的演出，就非常非常的期待。但是我作为一个没有看过电影的人，我说哎那好的，我就跟着去看吧，据说这个演出非常的棒， 看个热闹。 对，就看个热闹。那我进到这个演出里去，哎这真的是看个热闹。对于角色呀故事背景什么的我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它就会有一种哎这个电影里跟我说这个人是坏蛋，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变种人，说啊是这样子的。但是未来水世界的这个演出好像在环球影城里是就是比较大家会觉得非常棒的，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演出了。 是的是的，未来水世界的演出其实全球很多家环球影城它都有未来水世界的演出，这也是相当于环球影城的一个招牌演出吧。北京的这个演出呢，它你进到它那个场馆里去，其实演出场馆非常的大，然后它会很细心的给你分好区域，比如说前排什么绿色座椅的、蓝色座椅的、红色座椅的，它会告诉你哪些是全时区，哪些是半时区，哪些你就比较安全。这个全时区半时区的意思呢，就是你到底会淋多少的水，需要自带雨衣吗？<笑> 嗯，他现场有卖雨衣，但是我当时做了功课，所以我就自带了两件雨衣。 嗯， 我们去了之后，本来是颤巍巍的坐在了半湿区，说哎呀，不要淋得太湿了。然后老公说别呀，咱们勇敢一点，往前坐。我们就坐到了全湿区，真的是全湿。他有一些，比如说摩托艇骑过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水非常大的这种水浪溅上来，溅到前排的观众身上。我们当时就坐在那儿，我老公因为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他看得非常入神，他对整个情景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全神贯注，所以当摩托艇过来的时候就甩了他一脸的水，那个水花水浪就直接拍到了他脸上，他就非常懵的看了我一眼，说啊， 发生了什么？ 对，发生了什么？就全身都湿透了，那个水从他的雨衣里整个都已经灌了进去。 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现在毕竟你是深秋了， 嗯， 如果是全家带着小朋友，如果还有老人的话， 嗯， 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你去做准备的一个演出。 对，是的，是的， 嗯，实在不行就坐在全干区。 对，如果有老人孩子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往后坐一坐，因为全市区真的是会失身的。 嗯，说到这个演出啊，其实全球各地的环球影城，大家都非常关注它的这个游行表演， 嗯嗯， 对吧？还有晚上的焰火， 嗯， 有吗？ 环球影城它是没有焰火的，它有一个《哈利波特》那个霍格沃兹城堡的灯光秀。 嗯。 嗯， 是在晚上会有的。 对，是在晚上会有的。 那他的游行演出呢？ 他的游行演出其实，嗯，网上来看的话褒贬不一吧，有人说哎土嗨土嗨的，然后有人就会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呀。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嗯，我觉得工作人员其实工作的演得很卖力，然后大家的表情啊肢体啊也很努力的在跟观众互动。嗯，但是你像试运营期间，他很多的观众其实不是说自我意愿说我自己去买票去玩的，然后有一些我看到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去玩，很多都是自己的孩子给自己报了名， 嗯， 然后去参加这个试运营，所以说这时候他跟演员的互动就不是那么的好了。所以像我以前去迪士尼的时候，我就感觉花车游行互动感非常的好，你就沉浸在其中，演员跟你会有一些眼神啊肢体的交流，但这个其实是同理的，我认为， 嗯， 你跟演员主动的去互动，你跟他招招手啊什么的，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这样子他的花车游行才比较有一个很快乐的这种互动。 嗯，所谓狂欢嘛，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嗨起来才可以。 是的，是的。 我听子轩的描述，感觉就是在试运营阶段，可能环球影城里的这个游行表演有一种表演者带不动观众的感觉，好像观众仅仅是在围观， 没错， 但是并没有把自己也带进去，说我在边上跟着扭啊，然后跟着他们一起走啊。 对对， 如果这个整个的气氛能够起来的话，可能这个表演它整个的这个气场才对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花车演出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看花车怎么样，嗯，而是观众和这个演员的一个互动，大家都嗨起来了，这个整个花车巡演就会非常的嗨。 嗯，还有什么演出是你觉得一定不能错过的吗？ 嗯，环球影城其实在北京啊，它有一个，嗯，在北京它有一个只有北京独有的演出，就是有一个驯龙高手主题的不可驯服， 嗯， 这个是全球只有北京有的演出，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去看。嗯，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早去，我们当时去本来是去先去看它有一个灯光开拍，有一个这种做特效体验的一个项目，但是在路上我们看到那个剧院在排队，说哎，好像有演出，我们去看一看吧。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不可驯服，是一个驯龙高手主题的一个小的歌舞剧演出。 嗯， 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棒，如果早点去坐在中间的话，我觉得会体验更好。它整个是以驯龙高手这个故事为主题，讲述了这个 驯龙的小朋友。 对，讲述了这个驯龙的小朋友如何，他的心地如何的善良，他怎么去相信任何的一条龙都可以被驯服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人和小朋友都皆宜的故事吧，你会看得非常的感动，而且他的那个大龙做得非常的精致， 你会有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龙在天上飞的一些场景，它会到观众席的上空飞过， 就这是一些装置。 嗯，对对对， 嗯， 然后你就会 吊威亚的装置。 对，是的， 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是的是的， 有中二梦想的这个实现梦想的小朋友的故事哈。 嗯，是的，我觉得如果是带孩子去的话，这个演出尤其适合去看。 嗯，演出这块我觉得不能错过的是未来水世界北京这边呢，驯龙高手的这个叫什么， 歌舞剧吧，不可驯服。 不可驯服，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我感觉北京环球影城这边其实它设置的这个电影的主题还是挺多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嗯，对 啊，你看我们现在讲到了哈利波特， 嗯， 这个侏罗纪，对吧， 嗯， 然后小黄人， 嗯， 功夫熊猫，然后未来水世界，还有驯龙高手，还有吗？ 嗯，我想一想啊，现在它的一期大抵就是这些电影了。嗯，然后非常令我惊艳的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人排队的项目，其实， 嗯， 除了我非常喜欢的变形金刚以外，它在入园的那个好莱坞大道上有一个叫做灯光开拍的一个表演，可以说是表演吧，嗯，说是张艺谋和斯皮尔伯格合作的一个项目，它其中就是。这个项目呢，其中就是搭了一些布景，让你去体验一个电影的特效是怎么做成的。 嗯， 这个布景搭的是一个台风来袭，对我们一个北方没有见过台风的人真的是很新鲜了。 嗯， 一个台风来袭，你在一个港口的仓库里，你是怎么看着海浪慢慢过来，大风船是怎么从 船在暴风雨当中，在台风当中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失去它的控制的。 嗯，是的，它非常精彩的一点是它的大轮船会撞向港口，当时会有一些爆破的特效出现。 嗯， 我看到，因为我没有站在第一排，我看到第一排的人非常恐惧的向后退了好多步。 嗯，所以它就是一个观看的项目。 对，它只是一个观看的项目。我当时在小程序上看到它全天排队其实非常的短，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但我就想，哎，人挺少，我们去看看吧。结果进去之后却非常的惊艳，你当时的体验会很好。 嗯，所以有的时候在不期而遇的时候，你可能能发现惊喜啊。 嗯，是的。 我觉得决定去环球影城的人一定是每一个项目都得刷到的。 嗯， 当然时间不一定允许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大家肯定是每一个都不想错过，不管它低幼也好，或者你对这个电影不了解也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因为机会难得嘛。 嗯， 啊， 是的， 我相信这个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啊。 嗯， 但是听子轩的介绍呢，我觉得，环球影城是一个适合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受天气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 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吧，但是你像十月之后天儿就慢慢冷了，像未来水世界这种项目它有可能就不会再开了，因为它是一个露天的剧场，如果天气非常冷的话，水也会非常的冷，那演员到底会不会在那么冷的环境下在做水上表演，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说，而且对于观众来说，如果是非常冷的天气，你也不可能再去坐到前排等着 全湿。 对，等着全湿。所以说，嗯，像这样的项目它可能季节性就会比较强，但其他的还是室内项目居多，在各个季节应该都是适宜的。 嗯，有没有推荐一些你觉得一定要拍的照片，因为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嗯， 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比如变形金刚啊什么，就拍照也是要排队的。 嗯，对，变形金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网上看了不少话痨德云社霸天虎。 嗯， 很多人这个项目是需要排队去拍照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变形金刚迷，那么我觉得是值得去拍的，他的变形金刚做的真的是非常的逼真，所以你就会有一种我真的见到了变形金刚本刚的感觉。 嗯 嗯，对于女生来说，女生都希望自己拍得美美的嘛。对于女生来说，我比较推荐的几个拍照点吧，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然后你又穿了巫师袍去，那哈利波特园区自然是不能错过的。我会推荐在早晨清晨刚入园的时候，你比如说去排队的时候，哎，顺便拍一张，这时候人是最少的，而且光线也非常的棒。 嗯， 其次呢就是 黄昏之后，黄昏之后整个哈利波特园区的灯会亮起来、包括城堡的灯也会亮起来，你拍的时候就真的是一种哎魔法世界的冬天的感觉，因为它所有的房顶都做成了白色有积雪的效果，所以也是非常的美。这是哈利波特园区的两个拍照时间点。其次呢我想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小黄人区 哦，小黄人， 对，大家应该都发现了有很多很好看的照片都出在小黄人区。小黄人区它虽然说可玩的项目会让成年人吧可能会觉得稍显幼稚，但是真的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所有的色彩包括它一些糖果色啊，包括小黄人本身的颜色就饱和度非常的高，你如果穿的比如说穿饱和度颜色比较高的衣服，或者说就是穿浅色像纯白啊这样的衣服，在那个园区里都会非常出片，拍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棒。 说起来从早晨7-8点入园啊，或现在说6点就要到到晚上一直到太阳落山啊，再看看夜景，这一天下来我觉得运动量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环球影城里的吃吧，还有休息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抛出他们在环球影城里去吃一些只有在环球影城里才能够吃到的东西啊。而且也是匹配这个电影主题的。子萱有没有什么推荐？ 我当时去环球影城吃的就是大家网上都在推荐的那个哈利波特的三把扫帚这家餐厅。它整个餐厅的里面的景搭的就非常的好，首先而且呢三把扫帚它是整个园区可以说评分相对来说最高的一家餐厅了，我们在里面点了它最招牌的猪排套餐和烤鸡套餐。很多网上的朋友其实推荐的是猪排烤鸡，它有一个双拼的一个套餐，其实我也会比较推荐这个，如果你是两个人像我们两口子去，两个成年男子，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成年女子竟然完全没有吃完，分量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在环球影城里我们能吃到的就是西餐。 居多。那个功夫熊猫区它是有中餐的，它这个三把扫帚其实很好的一点是你在园区大家很多都可以看到去排队买黄油啤酒的，这也是哈利波特园区的一个招牌。我觉得是很好喝，很值得去尝一尝的。 关键是它这个杯子上有哈利波特的标志。 是的， 非常适合拍照。 对，也是一个拍照的好道具。然后呢你去到这个三把扫帚里，你也可以单独去点这个黄油啤酒，非常的好，非常，你就不需要在外头顶着烈日去排队，你就和你的餐一起点了之后你坐下慢慢的品尝就好了。 它确实是一个带酒精的饮料。 它是不带酒精的饮料 哦，小朋友也可以喝。 对，小朋友也可以喝。对于不太喜欢吃甜的小伙伴来说可以尝一尝吧，因为口味还是偏甜，我觉得如果是糖分爱好者应该是非常喜欢这款饮料的。 子萱之前说这个环球影城其实它非常的人性化啊。如果你在园区里没有找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你也可以出园吃然后再返回去， 对 吧？ 对，他现在售的这些门票呢都是多次入园，所以说你可以我在园区看一看有没有想吃的，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去他外面的环球大道去吃，他的环球大道上也是开了很多比较好的餐厅的。 这些餐厅也都需要排队或等位吗？ 这是肯定需要的。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一天的旅程啊。子萱是玩了一天。 对，我是玩了一整天，我们早上相当于8:30左右就入园了吧，然后一直到晚上将近闭园出来，一整天上午基本上是在刷项目。我那天非常开心的是我自己稍稍备了一些食物，所以可以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去错峰吃饭。当时3点多你再去三把扫帚排队的时候也就排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排到了，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相对比较快啊。总之如果现在在11期间啊，如果去环球影城的话，你真的要做好每一个项目可能都有充裕的时间要得去排队，要有充足的耐心啊。如果你要带很年龄很小的小朋友的话，可能这个家长的 这个工作就会比较繁重一些，还要安抚小朋友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作为咱们中国啊，北京唯一的一家也是头一家这个环球影城来说，对于很多好莱坞的影迷来讲，这是一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北京的地标型的这个游玩的乐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之前吧把这些电影再重温一遍啊，这也是一个小的仪式。 是的是的，这个功课我觉得一定要做，你的功课做得好，对电影的情节足够了解，你在其中就会有一种这都是似曾相识的场景的感觉。 嗯，希望大家在这个环球影城里能够找到自己儿时或者年轻时候的很多电影的梦想啊。感谢今天子萱跟我们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100.6 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我的背影。